套泳圈。 咩人？你电话喺度啊？ 我知道肥叔出咗事，佢点啊？ 医生话佢大量失血，情况唔乐观。 肥叔一定要惊天上嘅， 系我，系我害咗肥叔。 你点解咁讲？ 肥叔出事之前 call 过我，佢话知道系边个换咗我啲血。 系边个？ 佢未嚟得切讲就出咗事。美琳，你可唔可以帮我？ 你想我点帮你？ 我想要所有关于陈启文嘅资料，我一定要揾凶手。 揾凶手系警方嘅责任，你唔好再插手呢一件事啦。 美琳啊，唔通你唔想快啲捉到凶手咩？利用我引凶手出嚟系最好嘅办法啊！ 你又唔系警方，查咁多嘢做咩啫？ 满足我好奇心咯。 你有冇听过好奇害死猫？ 惊咩啫？我又唔系猫。 猫有九条命，你得一条咋？ 你成日都担心我会出事，点知而家有事嘅系你。 全哥， 系你一齐。 肥叔佢点啊？ 仲系昏迷不醒。 究竟系咩人同肥叔有咁大仇，要咁对佢啊？ 我唔会被肥叔伤得不明不白，我一定要揾凶手。 全哥啊，你有咩需要帮忙，即管开声啊！ 多谢你。 讲咩多谢啫？平时肥叔对我咁好，我都想为佢做翻啲嘢。 你手受咗伤？ 做嘢嘅时候唔小心整亲啫嘛。 你手臂嘅胎记好似个心形。 系啊，我家姐都系咁讲。 乜？原来你有个家姐嘅？ 嗯，不过佢已经过咗身。 对唔住，提起你啲伤心事。 唔紧要，我冇事噶。 Madam。 有冇时间？ 我迟啲再嚟探肥叔啊。 嗯。 呢一沓系陈希文嘅资料。 啲资料同我之前揾嗰啲都咁上下。诶 ，Madam。 嗯。 呢张相入边个细佬系边个嚟噶？ 系陈希文嘅细佬陈光耀。你咁紧张，系咪有咩发现啊？ 我仲未可以肯定。我需要去孤儿院一趟。 啊，司徒先生嚟找我有事啊？ 院长，我有啲关于光耀嘅嘢想问你。 好啊，你问啦吓。 光耀嘅手臂系咪有一个好似心形嘅胎记？ 是啊是啊。 咁麻烦你认下。手机入边呢个人系咪佢？ 嗯，睇下。哦，冇错，系光耀嚟嘅。 你冇认错人？ 虽然你张相光耀嘅打扮同平时唔同，但我由细睇到佢大咁下，点可能会认错呢？ 唔该晒院长， 唔使客气。 喂， 系我， 阿齐，唔系。陈光耀先啊！ 恭喜你揭开谜底，你而家可以嚟领奖啦！ 988製作，尋人遊戲。